今天不要明天，眼睁睁看着爱从指缝中溜走，还说再见。 想唱这一首老情歌，让回忆再涌满心头。当时光飞逝，已不知秋冬，这是我唯一的线索。这一首老情歌，让回忆再涌满心头。当时光飞逝，已不知秋冬，这是我唯一的线索。人说情歌就是老的好，走遍天涯海角忘

信任。一流。